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时间21点整。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的爱情故事，只不过这段感情之中，一个叫张小姐的女人占了不少篇幅。但是这并非是一个横刀夺爱的狗血大戏。或许可以这么说，听了这个故事，我们都会知道怎样的生活才是最幸福的。 就是你天天在这儿听人讲故事，是不是听到过很多爱情故事了？ 确实听过不少 啊。我本来今天想讲讲我和我老公的爱情故事的，不算特别跌宕起伏，所以我怕你听过太多类似的故事会觉得无聊。 怎么会呢，即便是爱情，哪怕最后都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中间获得幸福的过程也是各有不同的。我相信你的故事也是独一无二的，来讲讲看吧。 那好，其实我之所以想讲这个故事，是因为昨天发生了一件事儿 啊。 昨天晚上睡觉之前，我老公忽然跟我说，他昨天逛书店看到一个女人的背影特别像她。当时我老公突然就特别紧张。 像她？哎，等等，你老公说的那个女人特别像谁啊？ 哦，怪我没说清楚，他说那个女的是像他的前女友，姓张，我就叫她张小姐吧。 张小姐。你老公主动跟你说他看到一个酷似前女友的身影，而且还特别紧张。 是啊。 不是，可是一般情况下这种事情不会跟自己的老婆说吧，而且他还坦白说自己很紧张，这种事情你听了不会生气吗？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问。我跟我老公之间啊，可以说是无话不谈，而他和张小姐的事儿，也是我一路见证过来的。 啊， 这就是我今天想跟你说说这个故事的原因。 是这样啊，听上去挺有意思的。来，喝杯水，慢慢说。 这个张小姐其实是我老公曾经最爱的女人啊，曾经是吧，现在是不是吧，我也不太确定 啊。你连这个都不确定就敢和她结婚啊？ 要不然你来帮我确定一下。 好吧，等你把故事讲完我帮你出出主意。 那就多谢了。要说这个张小姐吧，我还见过她呢，还不止一次 啊。 那大概是15年前的事儿了。 15年前啊，时间很长了。 当时我老公，那个时候他还不是我老公呢，他姓李，我就叫他李先生吧。 好。 当时李先生正好住在我家楼上，我经常能看到他，也算是比较熟的邻居了。那时候我就听他说，他有一个相处了很多年的女朋友，也就是张小姐。这个女孩正在外地读书，她说 张小姐很聪明又上进，说话也很有意思。总之吧，每次提到张小姐的时候，我都能感觉到她特别幸福。后来我记得是一个夏天的中午，那天特别热，我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张小姐。特别有意思的是，她拿着两根一模一样的冰棍出现在我面前，给了我一根，她自己吃另一根。然后我们就坐在阳台的椅子上聊天。哎，这个张小姐果然很健谈，说话也确实很有意思。她在那儿就一直说，我就一直听。 哎，那她为什么找你聊天呢？ 因为当时放暑假，她来找李先生，我就作为李先生的好邻居被介绍着跟她认识了。 哦，是这样。 要说她为什么找我聊天吗？恐怕也只是想随便找个陌生人发泄一下吧。 发泄？ 他那次来其实是为了和李先生分手的。 啊？ 不过毕竟谈了那么多年，我估计他心里也不太好受，所以就想找个人聊聊。 他为什么要分手啊？是因为异地恋太辛苦了吗？ 不是，张小姐跟我说，李先生确实是一个好男人，离开他以后可能再也找不到对自己那么好的男人了。 那他为什么还 因为他给不了张小姐想要的东西啊。 什么东西？ 比如房子、车子、票子。我记得当时张小姐的原话是这么说的，她说，我本来不在乎这些物质，但是你不知道，现在跟我一起读书的女孩子一个比一个现实。谈感情是吗？好啊，先把房子、车子、票子拿来。我是看出来了，他这么老实的男人在这个社会是闯不开的，指望他是不可能了。所以我这次回来是把自己的东西拿走，彻底分手的。 哎呀，这个女人竟然是这么功利的人啊。 我觉得吧，她过去应该不是这样的，否则李先生也不会那么爱她吧。不过环境是可以改变人的呀。总之那天呢，张小姐一边跟我细数着李先生的好处，也一边细数着他的不好，结论就是李先生已经不适合他了。聊完这些他就走了。 你们第一次见面就结束了？那第二次呢？ 第二次见到他其实只是看到了一个背影。那天我站在我们家窗户前面，刚好看到李先生骑着自行车出门，张小姐打着太阳伞就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对了，她好像还搂着李先生的腰呢。 哎，不过这也不像是分手的样子呀。 是啊，不过两天以后李先生的妈妈就来找李先生了。 她知道了？ 她妈妈咒骂张小姐是没良心的死丫头，说这么多年也没见她好好上过班，而且他一说要上学深造，花的还是李先生的钱，结果呢，鸡飞蛋打了吧。而且一开始李先生还骗他妈妈说学费是张小姐的父母出的，可是他妈妈也不傻呀，住宿费呢，生活费呢，来去的车费呢，张小姐家也不宽裕，这些钱不可能都是他们家出的。更何况李先生谈恋爱这么多年也没给自己攒下多少钱，这钱都到哪儿去了？还不是都花在张小姐身上了。总之她妈妈气坏了，她在机关里当了半辈子的干部，儿子干的这些事儿让她觉得太丢人了，所以骂完儿子之后她扭头就走了。母子俩一下子两年多都没见面。 怎么会闹到这种地步？ 哎，其实李先生为张小姐花了多少钱，付出了多少，他自己当然清楚，只不过他不计较。你可能都想不到，明明是他被甩了，可他还在那儿自责呢，说都怪自己能力不足，不能满足张小姐更多的需要什么什么的。所以张小姐跟他摊牌的时候，他一点都不恨对方，他还真心的祝福张小姐可以飞得更高，还恨不得自己变成一阵风能帮他一把呢。 这也 你是不是觉得他太贱了？ 哎，他呀，其实是太自卑了。他当然也很难受，只不过他不说而已。但这种事憋久了，迟早是要出问题的。果不其然，没多久他就病倒了。我听说以后就上楼去看他。其实我觉得当时我也没做什么，就是做了一些邻里之间互相帮衬的事儿吧，比如帮他打了个急救电话，给他熬了一碗粥，准备了一盘素菜而已。结果没想到，之后我还真是头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好，他做了什么来报答你啊？不会是要以身相许吧？ 还真是 啊！ 他强烈要求做我的男朋友，虽然我一开始没同意，但是他竟然根本不顾我的意见，直接开始对我进行全方位的照顾。哎呦，照顾的那个细呀，简直超乎一般人的想象。 有这么夸张？ 可不嘛！每天晚上他都会来我们家，连牙膏都会帮我挤好，把漱口水倒好。 嚯！ 我第一次见到这阵势的时候啊，真的是哭笑不得。当时我就想，啊，世界上真有这样的男人啊。从小到大，我一直觉得老爸肯定是这辈子对我最好的男人了，但是连他都没有这么细致地照顾过我，那种感觉，哎呀，真是醉了。 这样的男人啊，确实少见呢。 还不止这样呢，比如有一次我去外地出差，待了小一个月吧，跟他打电话的时候，我只不过就随口说了一句，这边好冷啊。好家伙，你猜怎么着，他竟然直接给我快递过去了棉服和手套，而且手套还分室内的、室外的、骑车的、写字的，让我分类使用。 不是吧？ 对了，他这我的第一个情人节的晚上送给我一支玫瑰加上一个高脚花瓶，我就跟他说，哎，我们不是情侣，你送错了。结果他竟然说，我知道，但是等了一天也没有看到人送你花，我都不忍心了。哎，我真的是被他气得哭笑不得，就只好把花给收了。他看见我把花插在花瓶里面之后，又在那自言自语地说，一只太少了，应该多买些。哎，而且啊，他简直把我当小孩了，对我各种不放心。比如天黑了，他去接我下班，说女孩子一个人走夜路不安全。走在马路边的时候呢，他又会把我挡在右边，理由是靠近机动车的一边不安全。对，他还老让我注意防晒，说紫外线对皮肤不好。他还总是邀我一起在家做饭，说不能总吃外面的快餐，那些没营养，不健康。 这时间一长，恐怕真要把你惯成小孩了。 哎，是啊，其实当时我也刚刚和前男友分手，我们俩也是异地恋 啊。 结果李先生这么一搞，真的是帮我淡化了不少痛苦。原本我以为一个人完全可以在陌生的城市里照顾好自己，但这位，嘿，日复一日的照顾真是让我照顾自己的自信与日俱减。我慢慢地开始意识到，生活的更好状态就是有个人陪伴啊。 哎呀，这么好的追求者，怪不得你最后会嫁给他。不过我还是有个问题，你别介意啊。他会不会把你当作是前女友的替代品了？会不会也只是想转移一下自己失恋的痛苦呢？ 你这么问我特别理解，因为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才一直没有答应他的追求。而且有一天我也这么问他了，我说，你是把不能给他的好都转移给我了吗？ 他怎么说？ 他说不知道，不过他又说，也许他只是一条害怕孤单的小鱼，靠近别人才能温暖自己。然后我就问他，那你会一直对我这么好吗？他说，只要你在我身边，我就一直对你这么好，甚至会更好。然后我又问，如果张小姐回来了呢？嘿，这时候他竟然有点为难了。然后 他想了很久，又跟我说，一个人离开以后，那个位置不会一直空着，如果别人占了，你就不能要求他还给你，因为那个位置本来也不属于你。你如果真的喜欢这个位置，当初就不要走开。 嗯，说得有理。 然后呢，他就抱住了我，抱得特别紧。 后来你们就在一起了吧？ 嗯，就像他说的，我占了张小姐空出来的位置，而且一直没有走开。这一站呢，就站了15年。他确实一直对我很好，甚至可以说每一天比前一天都更好。以至于我们现在不仅是夫妻，还是无话不谈的亲人和最好的朋友。所以现在你能明白为什么他有什么话都跟我说了吧，包括有关张小姐的一切消息。 那这么多年张小姐又跟他联系过吗？ 联系过啊，他给我老公发过邮件，邮件里说了说他的近况，我老公就喊我一起看，我说你把这封信留着吧，当个纪念。他倒是没删那封邮件，只不过再也不用那个邮箱了。 够坚决的。 对了，张小姐还给我们家的固定电话打过电话 啊。 对啊，我老公就问他，你现在过得好吗？他说我一直想给你打电话，但是你说过你不希望。我老公说，对，我现在挺好的，而且都有孩子了。他说你喜欢小孩这我知道，我不喜欢小孩这你也知道。我老公就没再说什么了，直接挂掉了电话。然后他转身跟我说，知道是知道些，不知道的更多。一个礼拜之后家里的固定电话就没了。 啊， 也就是说张小姐能联系到我老公的那串电话号码也就彻底消失了。我老公的说法是换一家运营商装宽带更好。 我想他这样做是为了让你安心吧。 其实我对他可放心了，张小姐之前对我老公的评价里有一句话确实没说错。 哪句？ 她说我老公是个老实人，这句话真没说错。就是因为他很老实，所以什么都不瞒着我，我对他自然是100个放心。 嗯， 不过张小姐却不知道，老实的男人一样可以指望，一样值得依靠。她以为房子车子票子只能到别处去找，可事实呢，这些物质上的东西靠老实人的努力一样都是可以挣到的。 说得好。 所以虽然我老公现在看到和张小姐类似的背影还是会有些介意，但是我非常理解，毕竟他曾经那么爱过她，都是人嘛，爱情一旦产生过肯定会留下印记的。说实在的，他要是跟我说他已经完全放下了，反而会显得太假了。只不过分离是人生的常态，就是因为这样陪伴才会显得特别珍贵。 嗯，愿意陪伴到最后的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吧。 好了，我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该听听你的意见了。 好，那我就送你一杯鸡尾酒当做答案吧。来，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金酒、红味美思酒、绿茶尔特勒酒、苦橙酒调和成的琥珀之梦。 琥珀之梦，琥珀啊、哦！被你这么一说，这颜色还真的很像琥珀，而且特别有润滑透亮的感觉。嗯，哎，为什么送我这杯酒呢？ 我想你应该知道琥珀是怎么形成的吧。 嗯，知道啊，好像是说很久以前的树枝滴落下来之后埋在地下变成了很硬的石头，就成了琥珀。 所谓很久以前，你知道有多久吗？ 嗯，